咁我哋嗰啲仲使入嘅呢一世咯。 阿土伯，你明唔明白咧？即系而家神民 主，所以你唔应该帮佢咁样背书。 但民主三 冇需要嘅，即使系现阶段。嗱，当然你话最后佢哋而家嘅考虑系 valid 嘅， 系 即系话我冇理由辜负咗香港市民对佢嘅期望，都要送佢一程， 系 陪佢上路噶啦，系咪？但你都唔系使咁快啊！ 首先我哋 急做乜嘢啊？嗱，你咪等阿爷。自己喺度考量紧，死都话唔投佢噶，我死都冇话唔好话投唔投佢，提名佢噶，咪由佢自己搞咯， 提名 佢入唔到，核突到咧，大佬， 嗰个操作问题要讲嘅， 喂，随时啊，搞搞下林郑月娥自动当选仲好，你唔使同嗰班，唔系呢个系我计算啫，可能有唔同嘅考虑，我讲嗰啲嘢都冇人听啦，咪有得叶刘咯，有得胡国兴咯，有捻得啊胡松仔咯。全部攞唔夠提名，你攞曬嘛？假選舉嗱嗱，呢、這個真係叫做叫咩話？置諸死地而後生啊！屌你真 係，我唔會否定曬咧，曾俊華或者高教界佢哋起個先頭作用嘅，因為嗱第一有兩個原因嘅，第一就係、是、其實上個禮拜咧就呢、這個民主三百 plus 開會，其實已經係冇共識噶啦，好明顯就係、是、咁有啲人就直情話就係唔應該即係幫阿胡叔入閘啦，講到明啦，係咪咁 唔係呢一個唔係一個原則問題嗱，我要搞清楚，我覺得呢個一個策略嘅問題，係成個泛民係同老共鬥爭嘅策略問題。 當然 你唔需要壓呢一注落去，就睇下你自己點樣樣衰 係。 连一个咁嘅人都入唔到闸，边捻个入到啊？ 唔系，当然系咁样，原则上系咁样，但系我哋唔系，即系我哋唔系操作者啊嘛。民主三百 plus 点解会有一个现象出现？点会啲人扑出嚟就系俾咗提名票俾佢先？呢个系可以理解。点解咧？第一， 我而家最担心嘅问题系咁样咧，即使你话可以理解都好啦，唔紧要。即系我一路嘅立场都认为十非八非系冇所谓嘅，但系你但如果你咧佔咗多數嘅時候咧，其實等於冇人望。 唔係咁，所以咪 即係而家咧就中咗即係左翼陣營嘅講法啦。你咁樣做，你係中咗左翼陣營指控你嘅，就話你有乜理由啊？佢喺嗰啲重大嘅問題裏邊啊，包括喺嗰啲民生嘅問題上邊，喺23条、831嘅問題，雖然佢而家褪咗少少，你咁快已經撲去俾佢啊！ 其实八三一 喂，同埋仲有一样嘢，谂深一层。如果老萧中嘅话，99.99% 佢系当紧选唔到嘅。 唔系99%， 屌你老尾，你都压错住啦，哥。 啊！ 人哋跑马买只热门嘅，大哥，有咩傻啊？喂，咁而家我就真系企翻喺左交嘅谂法里边啊，大哥。喂，我条数从来都好清楚嘅，过一个月都好清楚。佢自己纳唔到85嘅建制票，我哋根本嗰300咧。投乜啦都冇用噶啦，喂！所以你见到佢嘅神迹，我真系戥佢担心啊！我真系觉得佢好捻可怜啊！咁样俾人 fake 法，连提名都攞唔到，要靠高教界、靠谭香文、靠民主党，喂！真系你形势好危急，好危急！而家仲剩翻两个礼拜， 3月1号截止嘛。 佢从来唔敢公布究竟自己有几多人，跟住成个林郑月娥嘅阵营陆陆续续排队，话捆绑投佢。你谂下，政协嗰、那个其实是一个显示嚟噶，一个信号嚟噶。李泽楷喺嗰度噶嘛？李泽钜喺嗰度噶嘛？李家父子啊，唔单止走入中联办啦，而家其中一个仲提埋佢啊，提埋明佢啊。你话而家唔惊啊？喂，所以我已经经过呢几个零两个礼拜睇到佢咁嘅走势，唉，真系瞪下薯片，真系好捻担心。 咁但系今日咧呢个01就出咗篇报道，就系话咧有呢啲叫做中联办嗰啲官啦，就话我谂都系真条边个噶啦，张晓明嗰啲噶啦，佢就讲到明就话惊流选啊嘛，而流选嘅意思点 会流选啫？我真系唔好明咯， 个个都咁讲啦，好老实。 唔系，即系做过啲咩咧？佢哋自己知啦，系咪？即系究竟佢捆绑，究竟佢点样？ 但如果系呢个消息系真嘅话， 系 咁都仲有少少一丝嘅希望，就系话而家去捆绑嗰啲人，其实系心急、心不情，